199元一袋，是199元买一袋送五袋，六袋六斤只要199元，每斤只要33元，吃到正宗的阿克苏红枣。立刻拨打进4007105106，4007105106。 据报道，明天本市的空气将会达到5级的重度污染。先不说别的吧，雾霾天一来，家长们的心又被揪起来，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可怎么应对呢？而不久之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和上海的教育部门不赞成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教室里到底能不能安装空气净化器？教育部门给出的不能立即安装的理由又是什么？如果不安装的话，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应对室内空气污染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一聊，空气净化器进教室可行不可行。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12月28号，哎呀，这两天都不敢报这个日子了，因为接下来没几天2015年又要从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匆匆的流过了。我们先和各位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1895年的12月28号，也就是120年前的今天，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提到这部电影的诞生，我们要说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的卡布辛路的大咖啡馆呢，路易·卢米埃尔呢用电影机进行了首次的放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卢米埃尔啊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师，擅长快速摄影，并且呢是发明了既是摄影机又是放映机的洗印机的机器啊，当然这是两套机器啊，我刚才说的有点快，又是放映机它又是摄影机，同样呢还发明了洗印机，一共是这两套机器。他拍的第一部片子呢是一部宣传片，这个片的名字叫《工厂的大门》，表现的是当时法国里昂米埃尔工厂在下班时候的情景。这个片长啊大概就是1分多钟，但是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因此呢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全世界很多的大学呢，学生在学电影的时候都必要看这部电影啊，《工厂的大门》。其实呢，除了这部电影以外呢，他后来呢在公开场合还放过一部电影叫《火车进站》，当时在火车站呢用这个摄影机拍下来火车进站的场景。但是这个电影啊放到电影院里去放的时候呢，很多的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竟然吓得从座位上逃走了。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说有一个画面里的东西能够冲着自己来，他们总是以为这个火车会从荧幕当中开出来。120年前的今天，电影诞生了。电影到现在呢，也就是100多年，但是呢，从最开始的无声电影、黑白电影，到现在已经是3D 甚至4D 电影了。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改变。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据报道，明天本市的空气将会达到5级的重度污染。先不说别的吧，雾霾天一来，家长们的心又被揪起来，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可怎么应对呢？而不久之前有媒体报道，北京和上海的教育部门不赞成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教室里到底能不能安装空气净化器？教育部门给出的不能立即安装的理由又是什么？如果不安装的话，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应对室内空气污染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一聊，空气净化器进教室可行不可行。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刚才呢大家已经听见了，明天呢咱们的天气又将陷入呢五级的空气重度污染当中了。其实呢随着每一次雾霾的到来呢，大家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能够让大气的环境变得更好，以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生活的小家里的空气也变得更好。其实对于很多家长而言，遇到这样的天气也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必定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会在这个不好的空气当中生活的时候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呢？甚至有些家长还提出了，到底学校里面可不可以在教室里给孩子们装一个空气净化器。其实最近呢这个新闻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在北京在上海都有不同的媒体在报道，但是北京和上海呢至少我们目前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看出啊，实际上大家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说教室里面一定是可以装的。之前呢有媒体呢就室内安装空气净化器的问题呢拨打了市教委的服务咨询热线，并将呢热线的回复作为官方的表态进行了报道。但是呢北京市教委啊今天呢最新又发布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报道内容呢是不大属实的。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情况，我先请出二位嘉宾，接下来再跟这二位嘉宾来聊一聊呢北京市教委最新的这个表态是什么。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来共同聊聊空气的话题。国家室内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宋广生，宋老师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著名的科普作家尹传红，尹老师您好。 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尹老师啊，今天我在跟您白天沟通这个话题的时候，您说其实您也遇到了类似的这个困扰，当时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也是针对于要不要装空气净化器，当时还和学校有很多的交涉。 哦，对，是我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半年多以前，我的孩子当时还是一年级学生，在一个重点小学，在微信群里非常热闹， 嗯， 讨论的话题后来最后归结为一个该买不该买呢，结果是呢绝大多数家长都同意集资买一个空调器， 嗯，嗯， 但是呢有两个家长表示反对，我记得明确的理由是担心用电安全， 嗯， 那最后呢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吧， 对， 大概班主任也乐意，这样这个班级呢就集资买了空调器了， 嗯， 空气净化器， 对， 已经用上半年多了 啊，看来还是买了还是用了， 嗯， 但是之前呢就是我看到的一个有媒体报道就说啊，像这个相关的教育部门呢进行了一些询问，教育部门说呢还是不太建议学校里面装，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去安装，它有这样的几个理由，一个理由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是担心用电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呢也有担心说你到了空天空气不流通还有其他传染疾病的问题，这个呢一会儿咱们来细说啊。宋老师，我刚才跟二位提到北京市教委针对呢教室里能不能安装空气净化器的这个事儿呢，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有这个最新的报道，这个报道比较长我就不跟大家全念了，其中有一部分啊教委已经说了，说这个什么都可以等，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不能等，各级教育部门呢已经采取多种措施啊，而且呢也把这个孩子的身体健康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些文字，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在2014年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政府应当出台相关规定，为受雾霾影响地区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的教室统一配备空气净化器。一年多以来，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一直在组织专家研究机构和社会各方代表参与校园空气污染防治的研讨工作，并且呢与很多的科研院所呢一直持续研究雾霾的成因和防治，致力于能够拿出呢覆盖所有学校完善的解决方案。但是因为设备防护的安装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必须防止延伸出新的影响孩子健康安全的问题，因此目前尚未有妥善的解决方案，确保安装后达到理想的效果。啊，这个到底是教育部门的文件啊，这个文字都很严谨，意思就是说研究了一年这事儿。哎，对，还得要再研究研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汇集科学之光，通过科学的角度也跟二位来研究研究。之前媒体的报道是说啊，这个相关部门不让安的原因是因为担心用电的安全的问题，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延伸的问题。宋老师您看来，先跟我们说一句话，您觉得教室里到底能不能装空气净化器？ 实际按照现在目前的空气净化器的技术来讲， 在教室里安装是没有问题的。 嗯， 一个呢，它用电不是很高。 嗯， 实际 您指的这个高指的是耗电量不是很高？ 耗电量就它只是几十瓦，相当于咱普通的灯泡这个瓦数差不多。 对， 完了，而且它还可以比较，它比空调用电要小得多。 嗯，因为 它只是 有那个压缩机。 对，压缩机要制冷和制热，它有冷热交这个交换。这个净化器呢，只是一个风机，所以它的用电呢是不是很高的？电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们触电的安全隐患？ 是不是因为它是明线？ 对， 是这样。它因为放插头，它不是像一般有些时候是暗线的，安排的话不至于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它目前它毕竟不能像空调一样挂在某个窗户是吧？ 对， 它 不能挂很高。 现在也有这种可以挂在墙上的 啊，也有是吧？ 也有 啊，那就是这个明线的问题。刚才尹老师提出来的明线的问题， 实际它现在有一款机器，实际现在比如包括我不光是学校和幼儿园，还包括有儿童的家庭。实际我们建议就选择净化器要注意，就是它对儿童的安全，这实际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您 就是 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儿童安全什么？就有些净化器啊，比如它设计上有比较尖的这种棱角。或者它底座比较小，很容易倒。比如孩子愿意玩啊跑啊，给都刮掉了。完了，再一个，刚才这个老师谈到，就说有明线。比如线的插头插座。 对。 比如孩子走碰掉了。 对。 还有的家长呢，说我这个净化器啊，我尽量要离孩子近一点。可能离得近，我这个呼吸的空气就更新鲜一些。 又是个无头官司、啊。 这个想法好朴素啊。 但实际这个我们搞这个净化空气、搞环境讲，离空气净化器近呢，也不一定是好处。但是这个事儿一说呢，那家长都不希望离孩子近，那这个事儿又净化器放在哪也有这个问题。 好像又是一个公平问题。 对，您先跟我们说说，到底这个要不要离孩子近？您刚才说离了近了也不好。 实际净化器附近呢，它能制造出干净空气，但是它也会有脏空气进入它的一个地方。 哦，对，也会吸脏空气 过去。脏空气，所以它的周围应该是不干净的。但要干净的稍微离它远一点。 那问题来了，尹老师，您家孩子那个教室，您是不是希望那空气净化器别放到旁边？ 那这个倒没有关注到，但是刚才宋老师讲到，这确实又是一个涉及到一个安排啊，设计和公平的问题哈。假如有家长较真的话呢，那为什么你就一直放在那里，我离我孩子那么远哈，有没有效果？那老是安排起来也是一个问题。 对，一般现在教室就是65平米，如果说多装几个，是不是效果能好一点？ 实际这样，它现在净化器啊，国家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18801里面有一个值叫 CADR 值， 对， 就是洁净空气量。洁净空气量如果60平米以上的房间呢，因为这个量稍微应该大一点。刚才这个谁主持人讲到说可以放两台。实际如果说放两台，每一台的 CADR 值都在300、400以上也可以。如果放一台呢，这一台净化器洁净空气量在500、600上也可以。但这样呢，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气流组织要合理，第二个呢，噪声不能高了。因为孩子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课的时候，你不能噪声太高，影响孩子学习。同时呢，大家还关心的就是比如这个净化器用的是什么技术。因为现在净化器有两种过滤技术，一种是高效过滤的，还有一种是静电吸附的。静电吸附的净化器呢，它的这个作用的功能会小一点，但是耗能也少，但它就会有什么问题，会有臭氧出来。 对， 所以这个一般的可能不适合在教室用。 臭氧出来会对孩子们有什么影响？ 对，臭氧本身是室内环境一种污染物。 但是臭氧不是可以杀菌吗？ 杀菌是在特殊条件下，而且到一定浓度。 哦，不到一定浓度，不在特殊条件的话， 它起不到 对身体反倒不好。 对，实际它这个是一种污染物。 哦， 所以这样呢，就是高效过滤的净化器应该是适合在教室用。但是现在在教室用的净化器一定考虑它的安全性，因为我们也和好多学校啊、教师啊讨论过。首先要考虑它的安全性。 您安全说的安全性具体是哪部分？ 安全性一个包括它这个，比如它的原理上的安全。 啊、哦，就不要用那个静电式的， 对对， 以防产生臭氧。 静电的是合理设计， 嗯， 或者它先有的低污染的或者没有污染的是最好的， 嗯。 第二个呢，最大的是结构设计，净化器的结构设计呢，就这个净化器在教室里装的话， 嗯， 一定要考虑它要安装的稳定性， 嗯， 完了还有它的风量组织的合理性， 嗯， 就是教室这么大，你这个净化器放在一个小角上，肯定它的作用的。就范围很小， 对 啊、这样呢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净化器可能很必要、 嗯、 现在实际我们倒建议有一款机器，现在他们也有厂家在研究，实际就这个机器的外形和一个空调的室内柜机是一样的， 嗯，就看起来跟那个放在地上的室内柜机是一点 样一样的 啊、 哦、完了它里面呢就是一个空气净化器， 这种是比较适合在教室， 应该比较适合，因为一个是它固定比较稳， 嗯， 再一个它体积比较高大， 嗯， 孩子轻易不会碰到。第三个呢，它这个体积高大呢，它进风口和出风口就是比较远， 离得比较远， 它这样气流组织就比较合理， 嗯， 所以这样就五六十平米的房间有这么一台机器。它就可以满足空气净化的作用。 照您这么说呢，家用的普通的空气净化器是不大适合在教室里面。 对，所以说不能说为什么有些学校或者老师不建议说大家都去买机器往家往学校送呢？就是你这个选择很重要。 嗯， 比如说现在市场上80%的是片式的净化器。 嗯， 片式净化器呢，它的容存量很小。 对， 家用的体积也很小。 嗯， 那你这个教室里面可能要放几个，它才能满足这个功能。 而且时间长了以后，谁来清理？谁来维护？ 所以这个，而且换滤芯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 嗯， 就是这是要经常换滤芯，要满足它这个教室的净化功能。 嗯， 同时呢，像这种净化器，刚才老师谈到说，它这个因为有拉线，而且它又比较矮小。 嗯， 孩子一跑啊，一碰啊，很容易摔倒。 嗯， 所以这样呢，就净化器倒了，伤到孩子，这老师不希望看到。 对， 如果净化器这个电线被孩子扯断了。或者发生这种事故也是不安全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 可能从 就是尹老师，咱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教育部门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说，空气净化器暂且可以先 这样， 可以先缓一下。 如果说一开这个口，大家都去买净化器往学校送，那这个学校也没法去承担 这 件事， 这是一个担责任的问题。 这个承担的事， 你要假如开了这个口子，哪怕只有很个案的一两个学校出一两件事儿， 嗯。 都是 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曾经为这个事儿参加过他们教育部门搞的学校安全的专门的这种会议。 嗯，但是问题是这样，宋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这个不赞成大家家长呢。 对， 我自个儿买了，我有钱，我给你教室里面一个人送十台，这样是不赞成的。 对， 但是不赞成并不代表这事儿不能做。 可以做，就是应该有组织去做。 这事儿不应该由家长做。 对，实际我也是这样想。一个现在咱们看到了北京两次红色预警以后给家长带来的苦恼太多了， 嗯， 是吧，孩子没地儿去，完了我们还看到孩子既然在家了，家里也没有净化器，很多家庭可能没有净化器，孩子在家也是个污染的空气。 尹老师您家有吗？ 我家没有，现在要买已经脱销了，买不到。 您家到现在都没有，您也怎么说也是科技圈里的人， 想的比较晚， 所以就还有看到呢，就是更多的看到一些这个班大孩子不可能家长上班的，他自己在家待着， 嗯， 他就自己小朋友在外面院里疯跑玩了，口罩也不戴， 嗯， 实际可能这样让他受到的伤害更多。 对，这也是 实际我们倒觉得一个，我可能就从我们搞专业来讲，我们倒建议以后政府红色预警不要给孩子放假，放假不可能降低污染，实际会让孩子有更多的伤害。第二个，让学校组织孩子能在封闭的环境里面， 嗯， 能够去降低污染对他的伤害。 嗯， 这种封闭的环境呢有几个条件，一个学校的门窗要尽量封闭。 嗯， 现在包括咱们家里，为什么看到外面雾霾500-300的时候家里也是300-200的，就咱们的门窗密闭性很差。 嗯， 特别一些老旧房子什么推拉窗，现在刮点风土都进来了，你想那雾霾肯定在和外面基本差不多。 嗯，我办公室就是这样的， 这样 外边400，里边450。 对，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学校门窗尽量密封，或者像冬天了供暖了， 可能不需要全部窗开的，可能我用点密封条，用点胶条把有些窗给封上。 嗯， 还有些空调管道，平时夏天进点风没事，现在可能应该封好。 哦， 第二个呢，就是在雾霾的时候，也有的教师学校说了，我们装净化器没有用，孩子老在里外跑，我们走廊里和外面污染都一样，这样也是学校管理上的事儿。如果在雾霾的天气里，包括学校的走廊和门，我们曾经看到，就是有的这个企业做的这个特别洁净的那种这个办公楼， 嗯， 它外面的第一道门就是密闭特别好， 嗯， 旋转门人是不能随便从把风进带进来的， 嗯， 完了这样层层就加严以后啊，到走廊里空气就很干净， 哦， 然后教室里面它也会很干净， 这得按照实验室的标准来去配备， 也不是实验室，现在有人在做这项工作， 啊， 一个是门窗要密闭， 嗯， 第二个呢就是安装净化器。现在我倒觉得不是说一个不能装的事儿， 嗯， 如果从安全上考虑，可以选择适合教室安装的净化器， 对， 这个应该是一种方法， 嗯， 但这种这个工作呢要有组织，比如到底哪些净化器适合安装， 嗯，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这项工作，包括我们行业的搞净化器的企业，大家都感觉给孩子装净化器，一个为孩子解决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同时也是为自己产品找到了一个市场。 对，其实他们也是发现了一片蓝海嘛， 对对， 觉得这又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增长点。 所以，但是呢，很多学校，他不会说花钱去做，因为这是一笔大的费用。 嗯， 但这笔费用谁来出？这是一个挺关键的事儿。 问问尹老师，您是有孩子，孩子现在也是刚刚上学不久，这事儿呢，您觉得该怎么做比较合适？ 我觉得现在看来，刚才按照宋老师讲的，一个是不太能够指望有企业能够学雷锋好给你免费赠送，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嗯， 如果从家长集资的角度来看呢，经常会有些意见不一。 对， 而且按照刚才宋老师讲的情况，什么时候合适装，装什么样？ 嗯， 条件的产品恐怕都没有一个定论。 嗯， 而且这项工作呢，我听宋老师的意思是说应该教委应该出面去论证去组织，是吧？那看来也只有教委有这样的功能了。 嗯， 如果你说是企业自己去弄，我们很怀疑他的商业目的哈，我们也不太放心。当然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行业组织， 嗯， 比如像假如有一个空调器空气净化器协会，是不是有具备一些权威性，或者像您所在的这个单位更有具一些权威性，至少你们的建议教育系统可能会听取。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现在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啊，从宋老师的专业角度来说，教室里面肯定是可以装空气净化器的，就看是空气净化器装什么类型的机器，然后以及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装法。另外这个事儿呢是谁来去装，我觉得家长来去装，那刚才尹老师您是家长，您觉得谁钱掏多谁钱掏少， 哦， 或者掏不掏钱。 我要补充一个意见呢， 啊， 就是装什么型号的那个空气净化器也在那个微信群里吵了半天， 啊，为什么 意见都不一致，有人说这个好，有人说那个好，有人说我用过，哦，有人说我朋友推荐这个，也是扯了半天没一个主意。 那最后是怎么定的？ 最后好像还是几个核心的家长比较靠谱的哈，他说我这个时候我负责没问题，这样反正我也不会害孩子，放因为我的孩子好，大家都好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也相信他了。 所以在这一部分有了民主，还得要有集中啊。 是， 我们回头再说来啊，就是关于现在教育部门对于空气净化器的安装，目前不太赞成的这个原因，或者说处在调研状态啊，我用词儿更准确，处在调研状态的原因。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安全隐患之外，您也给大家讲了，其实这个安全隐患其实是可以规避的。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是，到了冬天如果不开窗户，那么多的孩子在一起，室内传染疾病的问题。有孩子去上学的朋友，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应该是非常感兴趣。还在班里有一个孩子感冒，过不了两天，四五个，再过不了两天，七八个，然后半个班都感冒。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在这个状况之下，外边是雾霾天，里边您用这个，您还关着窗户，还开着空气净化器，不让通风，那大家都感冒了或者其他传染病，这个怎么解？ 实际空气净化器应该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也讲过新风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从传染性疾病来讲呢，冬季是一个高发季节， 嗯， 它是也是室内环境污染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季节。 实际净化器啊，它有这么三个功能。 嗯， 一个是除气态污染物。 对， 气态污染物就甲醛呐、苯呐、甲苯呐，就家具装修的污染呐，什么这个污染。第二个呢是除这个固态污染物，固态污染物就咱们说的 PM2.5 啊、PM10。 嗯， 它还有第三个功能是杀菌消毒的功能。 哎，真的可以做到吗？ 有这个 效果能有多好？ 它有这个杀菌消毒的功能。实际净化器，如果一台净化器可以具备这三个功能，但现在也有的净化器呢具备两个功能，比如我可以除甲醛，也可以除这个颗粒物。 嗯， 还有的呢就是我可以杀菌消毒，我还可以高效过滤。实际高效过滤器呢，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除菌的功能。 嗯， 同时呢，如果它里面加上了这个杀菌消毒的装置，包括紫外灯啊。或这种装置现在很多净化器里面有，国家空气净化器标准里面有一个安全标准。 嗯， 安全标准它限制两种物质，一个是臭氧。 嗯， 就是你净化器开了，比如静电的净化器你不能开了以后臭氧出来超标，这个是不行的。第二个呢就是里面杀菌这个装置啊的紫外灯，你如果净化器装好以后不能从外面看到那个紫外灯那个灯光，这样会对眼睛有伤害。实际净化器有杀菌消毒功能的，有这种功能，实际可以去解决这个冬季传染性疾病的问题。再一个，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用了净化器的家庭甚至学校也要通风，就是雾霾天你也是不能说我一天两天我全开着关着窗开着净化器，如果在这个中午比如说雾霾这个指数相对低的时候，或者学生在课间的时候，应该把门窗打开，让它通风，然后再关闭门窗。这是在使用净化器的条件下。如果条件再好的学校，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区别不同的学校。现在也有些学校，包括一些私立学校，我自己装了新风系统了。 对，这个就是我要跟您提的一点。 对， 新风系统，尹老师，您了解是什么东西吗？ 还真不太了解，可能是宋老师的专业。 我估计可能大部分人也不太了解新风系统是什么。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您在家里不用开窗户，但是外面的空气依然能够进得来，而且是过滤好的新鲜的空气。 对， 这么理解对吧？ 实际是这样。 那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家长也提出说让教室里面装新风系统，相关的教育部门也说新风系统的安装这也是 比净化器还要复杂。 对，说这事儿也得再调研调研。 因为我们讲那个学校啊，教室里面除了刚才讲的化学污染，比如装修的甲醛呐、这个每年都会发生。还有比如现在的颗粒物污染。实际学校教室还有一种污染，就是这个二氧化碳。比如咱们在学生上课上到三四节课的时候，你进去以后会感到空气不新鲜。 对，我上学的就是这个感觉，晚上快到中午的时候都不行了，就快睡着了。 那个时候不是你晚上睡觉睡眠不好，实际不是缺觉了，是缺氧了。就空气当中含氧量低了，所以人就昏昏欲睡。 就是密闭环境里太久 了，密闭环境人太多，大家都在消耗这个氧气，都在呼出二氧化碳。 如果这个时候有新风系统是不是就好 了？这个时候实际我们为什么提倡一个叫校园新风行动呢？就是如果要有新风系统进来，可以把外面的这个 PM2.5 颗粒物过滤，然后再进来新鲜的风，这样呢就可以把里面的空气让它新鲜，而且也会把里面的化学污染呐、包括这个各种传染性疾病污染呐、都会给它排出去。 那是不是也就不用买空气净化器了？ 实际要是有了新风系统的家庭，你就不需要净化器了。你买的新房，装修的新房，如果有新风系统，你也不用晾房晾半年，再去住了。实际它就可以。不但把外面的空气过滤以后干净的进来，就像那个过滤水一样，把干净的水进来。这个干净水进来，房间的容积是有限的，它还有一个口往外排。它有一个进风和出风，出风的口呢就会把脏水排出去。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新鲜的空气进来了。空气新鲜，含氧量高了。第二个，室内的甲醛呐、各种其他的污染呐、就会排到室外去。 那为什么学校里不能赶紧去采购这个系统，我把它装进去？ 现在已经有的学校啊在试验装这个系统，但这套系统啊、因为这个新风系统这个在中国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开发商盖的房子说我是恒温恒湿恒氧的房子，实际它就建筑里面就有这套系统。这套系统要安装啊，必须最好的一个安装方法是和楼设计的时候同步去做。 如果现在楼盖好了要往里装， 现在要盖好了房子装就比较麻烦， 它一个呢，它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它要在墙上打孔， 嗯， 怎么让房子能呼吸啊？你必须打孔才能有呼吸， 有通道吗？ 通道，这个通道，这个孔呢很大，因为这个孔至少在咱们说15公分到25公分这么大的孔， 嗯， 就相当于咱们油烟机排油烟那个孔那么大， 嗯， 所以这么大的孔，实际在咱们建筑工程上就破坏建筑结构了 啊、哦。如果说这个楼时间长了打得太多，这个孔就会有危险。 危险就是现在包括不没有危险，现在建筑上不允许打这么大孔。 嗯、 咱们北京教委这几年做了一个最大的事儿，就是所有中小学校的抗震加固工程， 嗯， 这个花了很多的钱。所以现在抗震工程一个最大的工作点就是，就所有墙是加钢筋。 嗯， 如果你这个一打这个孔，把钢筋打断了，就影响这个 就白加固了。 对， 刚加完固就打眼儿，这肯定不行。 这个孔不好打。第二个，打这个孔也很难。 嗯， 这个这么大的孔要打，要用水钻。你要装修的房子一打钻，就全都毁了。 嗯， 你刚装修房，正在装修过程当中好，装修完的房子，现在很多学校我想装，一装完。地板那墙啊全脏得一塌糊涂，这个也没办法。 是现在条件更苛刻。 对，完了第三个呢，它这个要有走管道， 嗯， 要有管道，管道呢要走到房间，走到教室里面， 嗯，对，还有施工的麻烦， 施工 会耽误孩子上课。 第四个还有最大的这个，它的费用比较高 啊、哦，得多少钱、啊？ 像一个，比如刚才说净化器，可能你花个 几千块钱， 一个教室几千块钱就行， 嗯， 它这个可能得几万，甚至是。10万8万的装一个教室 啊、 哦，可能就这样。 这个您愿意集资吗，尹老师？ 可能就要掂量掂量了。 对，这钱是有点多啊。 他这个又不像净化器，我到时候我这个班是我明年孩子上二年级了，把这个净化器可拿到二年级那个班。他这个装完以后你不能拿走了， 对 这个，而且这个动作一定是。学校统一动作的， 嗯， 不是说我这个教室我家长集资给这个教室装的，这个不可能， 嗯， 而且它也有电的问题、管道的问题、建筑施工安全的问题、施工影响这个孩子这个是这个学习的问题， 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 刚才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呢，往后的日子里啊，像这种重污染天气几乎成为一种常态，隔三差五的有一些。可能咱们考虑这些问题，现在不好奢望啊，以后是不是会局部有缓解？那么如果总是这样的天气，总还得想一些办法哈。 对，就是今天您也听我跟宋老师说了这么多，宋老师也是室内空气这方面的专家，听完之后有很多也和您一样家里有孩子在上学的家长们，您现在有没有想到一些比较好的办法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解决这个问题。 哦，那我们如果从科学生活的角度啊，比如说我从有些方面我是没法掌控的。 嗯。 刚才我们谈到很多技术条件、社会条件，那么我们能掌控的话呢，那这样孩子早睡早起。 嗯。 然后呢，营养上跟得上一点。 嗯。 然后呢，空气好的时候带他去锻炼，比如我每周末的让孩子去练的美式橄榄球。 哦。 也带他去游泳。 还挺时尚。 哎。然后呢，那个在饮食方面呢，尽量的让他搭配的吃，肉爱吃，蔬菜水果也都吃。 嗯。 这些呢，就把他身体弄得基础强壮一点。 嗯。 免疫力强一点。 嗯。 那么在遇到那些不可控的条件下，我可能。从自身基础上能够有一定的抵御， 能扛得住。当我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我就改变自己。 那我不是也有像于丹那个哈，但不完全是那种心态哈，就像我们环境不好，但是也要看看我们内心要强大。 嗯， 借用他这个话吧，是吧？就是这样，确实也要给孩子创造这样一些条件，或者我们做家长的哈，也有意识的引导孩子科学的生活。 嗯， 那么在面对这种自然条件下，或者说我们不能掌控的这种侵害的时候，我们多一点底气和基础能够。 这我觉得也应该是很多家长的想法，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嗯。 家长正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可是宋老师，我今儿听您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回头我们讲来，这个教育部门除了调研以外，也应该多往前走一步？ 我觉得应该 要加快 这个步伐，调研的步伐。 嗯， 而且根据北京或者全国，因为现在这种。咱们讲这个环境污染问题，可能它是一个常态化，而且想在短时间内解决可能是不是很现实的，那这样就可能要解决一个孩子健康的问题了。 嗯， 那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分不同的级别来解决，比如有条件的学校， 我可以现在像有的学校，就可以建一个大的操场，把它盖起来。 哎，现在已经有了。 对呀、啊，现在有 学校。 那我有钱可以做这个事儿。 嗯。 那我有钱，我可以装新风系统、 嗯， 我整个学校都装新风系统，这都可以。但如果没有条件或者动作太大，影响孩子的学习的时候，我可以装净化器。比如我用简单的净化器能够解决雾霾问题， 嗯， 然后让学校合理的使用， 嗯， 减少对健康的伤害， 嗯。 再一个我还提建议，就是除了让孩子有营养以外，有孩子家庭一定要装净化器， 嗯， 让孩子在学校呼吸不到干净空气，在家里多呼吸干净的空气，这个我觉得更必要。 对，尹老师您这儿得赶紧行动起来啊。 是， 这个除了给孩子养好身体之外，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空气洁净的环境，是咱自己在家能做得到的 事。对，这个开销是必要的， 因为孩子的健康，就是昨天我刚参加一个会议，有专家研究、 嗯、 就是儿童这个年龄段特别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 哎呦， 他比那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都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话说回来了，我们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宋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在教室里面呢是可以装空气净化器的，不是说不可以，只不过看您打算怎么装而已。而且呢，现在这个重污染的天气的出现的频率，至少今年我们看来隔三差五就会来一回。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有可能的多做一些事情，而不是说想到一切都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找到一套可以推而广之的模式的情况之下再去推广，是不是像您说的有一些个别的点咱们可以先去尝试起来，因为让这个教室空气洁净起来，这个教室里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就会好一分，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也会更好一些，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来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嘛。最后送上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会回忆起很多人童年的那种感觉，哎呀，在小湖里面划着船，碧海蓝天，这个童年的无忧无虑。我们虽然说明天又是雾霾天了，但这个可能感受不到那么多，我们就先在音乐声当中感受一下。今天这一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各位给各位听众朋友安排的是有听内容赢奖品的环节，请您继续收听，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税收知识有奖问答，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中，我们要来讲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安装业务跨省异地工程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相关规定。一、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派驻跨省异地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总承包企业和分承包企业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聘用劳务人员跨省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劳务派遣公司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二、跨省异地施工单位应就其所支付。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有火源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火源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如今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成森林公园，老刘依然忘不了每天来巡视一圈，赶在冬天来临前，他早早的就砍除了变黄的野草和荆棘，开辟出了一条条防火隔离带。 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